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林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六点啦，小心开车下班呐、啊，马上给你喝鸡汤。勾选，懂懂懂懂什么呢？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来懂的这碗鸡汤呢？它告诉我们呢、啊，如果你面对威胁的时候， 哎呦， 我们可以练习不要那么快反应。 OK， 啊， 被威胁还不反应？ 是喽，我还要练习。 哎，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听这碗鸡汤吧。 谁说了我一句话，我真的觉得很难受，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怎么办？请你练习不反应，练习不要马上反应，练习不要马上收下，练习先让你自己用保护的模式隔开这一个伤害，让你有机会筛选。只要你能够不要马上吸收，不要马上反应，它就让你的大脑多一点选择。如果你发现你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个批评然后一直过度反刍，要把注意力抽回来，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吗？第二个问题，他的意见值得我投入时间吗？第三个问题，我愿意让他的恶意决定我的一整天吗？好，当你问你这三个问题的时候，也许你会有一些属于你自己的答案，而你的感受跟心情或许会有所不同。 Right， 我觉得这个分享蛮棒的耶。 是的 确，但如果今天这些言语突然间杀进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请问这个人我 care 吗？这个人的话需要浪费我的情绪跟时间吗？我需要被他的恶意影响我一整天吗？先冷静问这三个问题，你真的会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他说的话呢，其实只是他的观点来的，并不是事实、哎、你要相信的事实在你脑海里就是那个答案，就是那个事实了，不要相信别人的说什么就是什么啦、 如果 apply 在我们真实生活里面呢，除了说大道理，我们回来再继续分享吧。 OK， 首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灯笼挂在火箭上》。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碗鸡汤呢，非常简单，他就说我们在被别人情绪 PUA 或者是威胁或者是恶意攻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很快的情绪被影响， 是的， 反驳或者是内耗、 嗯、 但是呢他说了有三招是可以让你的心情 变化很好的、 嗯、 怎么说？先问自己，请问这个给我 comment 的人他在我生命里重要吗、 嗯、 第二个问题，请问他给的这些恶意的评论值得我花时间去思考吗？ 是， 还是 forget about it、 嗯， 还是第三点，这个人真的要让他影响跟破坏我一整天吗？你问完这三个问题再来回答他，你的答案肯定不一样。 是， 我在如果 apply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也可以的，就好像我那天有看到一个鸡汤，他说我们也不要随便问别人意见、 嗯、 因为今天你问别人意见，哎，你们觉得、哦、我的这个podcast 要继续做吗？你们觉得我要换工作吗？ 是， 然后一堆的意见给了你，但是这些给你意见的人啦、 嗯、 请问他会为你做的决定过负责任吗？ 不会。 你换了工作过你没有饭吃你会找他要钱吗？ 是， 他也不会给你钱，他只会丢一句哦，你不要做了，你没累你嘛，不要做了、 嗯、 啊，或者你做了， 是， 哎，这些东西跟你无关的。 是， 当你问了，你要自己有心里有一个答案，你不要因为别人的话，你做了决定过后，然后决定不好的时候，你再来怪人家，人家不会为你负责任的。 是，我真的觉得你要做什么决定的，如果你真的是要问朋友意见的话，你听了，然后就这样子自己消化就好，不要跟着他的决定去走你的路， 或者是恶意口面啊。如果讲，哎，英英，我觉得你今天染的这个发色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好看、 嗯， 我比较喜欢你黑发的时候。 嗯，这是他的观点，不是。事实啊，事实不是真的是你黑发真的比较好看啊，那个事实就你懂。我觉得巧克力色就是比较好看啊，怎样呢？ 那如果你要再拽一点的话，讲，请问我问你的意见吗？请问我有问你的意见吗？你要不要把嘴巴闭上？ 请问我的美需要你给我意见吗？我的美，我还有几十个男生追我了， 也不用这样子在新年讲话了。如果你在新年遇到阿姨讲说啊，阿莹啊，你还是染回黑发啦，女生不要染这个头不好看啦、然后你就可以呛回那个阿姨说，阿姨，但是你白发是不能决定，因为你老哎、 很像，不要这样 了，教会小孩子。没有啦，开玩笑，就是人家给你这外形或者是无关紧要的 comment， 其实真的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不用在意的。 因为这个人像我们讲的，他真的值得你去为他的言论而花了一整天来心情不好来想他吗？ 是 ，not worth，OK，、 okay? not worth， 真的是不值得。所以大家要记住了哈，手就选 Beyond Trend。你懂我心里在想什么吗？ 懂你在想，你今天已经很伤心了，为什么我还不来哄你？如果不再哄你的话，你就要跟我分手，对不对？ How you know？ 因为勾选懂懂懂。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Love Language。 他们的演唱会将在情人节2月14号傍晚6点在 Asiata Arena Bukit Jalil 帅气开唱。现在呢，去到 ime.bigtix.io 就可以买到票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来董朝宇了。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懂懂懂。 什么是情绪掉针？哦，掉东西的掉。 OK， 针数的针，一针两针，就好像我们的影片不是有一针两针、oh, 三针嘛 ？OK， 掉针就好像可能有，闪烁一下那个画面，或者它跳动一下。 OK， 什么叫情绪掉针？ 情绪掉针啊！哈，什么歌曲是掉针掉针掉针？ 叫我姐姐，不是啦。 哦，不是那一首歌曲啊，情绪掉针啊，就一秒一秒，难道是形容着那一个人上一秒呢就跟你说啊，今天呢我跟你相处到很开心，下一秒呢就说哎呦，我跟你相处到其实我没有很开心啊，就上一秒开心，下一秒又不开心了 啊， 上下秒都同啊不同的心情，就是掉针。 请问他是有一点人格分裂的概念吗？ 有一点点，上一秒答应你，下一秒又不答应你了，所以叫做情绪掉针啊，是不是？ 有一点点接近，但是可以更加完整 啊，一点点接近。 你觉得你算是有情绪掉针的人吗？ 我没有，我还好。我爸爸比较像是有一个情绪掉针的人、如果以我这样形容他的话啦，因为我爸爸就是上一秒就跟我说哎英啊，今天我们出去走走啦，心情好哦，下一秒我要拿 bag 不了，他就说哎呀，还是不要啦，很累啊，今天做工一整天啦，还是在家啦，就这样子哦。Hello， 是因为他给妈妈说吗？ 不是，他就是 妈妈骂了他一下心情也不好。 没有，他就是跟着自己心情，上一秒很好，下一秒就不要了。 可是你爸爸不是金牛座吗？ 金牛座他可能另类吧，不一样吧。 另类金牛座， 另类的金牛座， 变色牛， 变，所以是这样的意思吗？ 给你批一个40分。但是呢，你爸爸不是属于这种情绪掉针、 所以不是上一秒又下一秒不同的情绪， 有点类似。你可以再更加完整化他、看你能不能今天拿100分，回来我们再猜。 啊，给一首这个先，不要圈。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哎呦，门把坏了怎么修啊？哎呦，今天要去那么多地方，路线要怎么规划才是最方便的？嘿，自从分手后都要一个人处理好多事，都怪我当初太依赖他了。 你看看吧，有时候太过依赖一个人不是件好事哟。古炫和我 YY 莹莹提醒你，有时候要学会靠自己解决事情，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自己有能力独自去解决和面对所有事情，这样你才能去遇见更好的自己哟。 哎 bro， 请客啦，你的副业赚那么多。 哎阿丽，你去新加坡做工不错哦，几时请吃饭？ 哇，他做 interior designer 不错哦，画几个图就赚几千块，这样好做啊。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吧，既然觉得容易，何不亲自尝试呢？每天议论他人收入高低，不知是真心祝福还是暗含酸意啊。勾选和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看到朋友的成功是真心祝福，而不是一直挖苦哦。 雪龙地区88.9，槟城107.6，勾炫听起来。 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勾炫，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小彤。我的耳机借你听歌，今天听的是什么歌呢？没错，今天要和你聊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之前一直都在被大家疯传，甚至是传到去外网啊，都是很火很火的一首歌曲，大家都应该听过的，就是叫做《离开我的依赖》。那其实这首歌曲呢，我看到很多人推荐翻唱，然后我也觉得很好听，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些功课，才发现哎，原来它是来自马来西亚歌手王彦威的歌。那这首歌呢，其实很早之前就发布了，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是6年前的事情了。那我觉得时隔多年呢，再一次被大家听见，就证明这首歌是非常值得的。那其实一开始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有去做太多的功课，我一直以为哎呀，应该是爱情啊，可能情侣分手啊， 想要离开一个很依赖的人。如果就去看了一系列的可能做功课啦，看一下歌手说过的话，我才发现这首歌曲呢其实是送给他的妈妈的。那其实就是他当初呢就燕威为了要追寻他的音乐梦想就去了台湾留学，但是呢他的妈妈可能就生病病倒了。那这首歌曲呢里面就有对亲情的牵挂，有对自己独立的渴望，但是呢他就因为工作的关系，也可能因为是学业上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回来去照顾他的妈妈。所以其实当我知道这首歌是写给妈妈了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再仔细的去听一次，去感受那个歌词，感受那个旋律，可能大家都会对这首歌曲有一些更不一样的解读，或者是全新的一个理解。那离开我的依赖呢，其实我觉得更像是长大就是要离开我们身边一直依赖的那个人，包括像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家人，甚至是朋友也好。我觉得成长的东西都是蛮阶段性的，朋友也是阶段性的，所以通过这首歌曲呢，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全新的解读。接下来的时间，离开我的依赖，来自王燕威的送给你，守住过炫。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 用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李荣浩的恋人。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勾选咚咚咚咚这个潮语吧。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咚咚咚。 好，今天的潮语呢并不难懂，非常容易理解啊。什么叫做情绪吊针？ Okay. 情绪就是那个我们的 emotion 嘛， 对。Right? 那吊针呢，就是像我们影片有一针、两针、三针，它突然间掉了一针，哎，到底会发生什么状况？跟刚刚莹莹她提的这些意见有点关系， 有点关系。 就是你今天情绪突然间好像有一点点不吻合，有一点裂痕这样子。 哦，所以就是可能开心了，一下子不开心啦。 可是是在什么立场？ 什么立场上会这样子啊？ 什么怎样的场合可以 apply？ 难道是？是在事业上、工作上，上一秒呢，你本来兴致勃勃呢是来工作的，但是下一秒呢，老板就进来说：“来，你今天这个 project 做得很不好啊，你今天给我加班，没有 OT 啊。”然后下一秒你就情绪不好了，是不是形容在这个工作上呢？啊， 恭喜莹莹答错了，对嘞。 不是啊、我还想说吊针就是那个每一 秒的情绪，我觉得你有一点点、 我有一点点吊针啊、 你其实概念是对，方向是对好的，确实是有一点情绪变化很大， 然后 可是是用在什么场景？ 我是没有这个的啦。 我觉得你有、 我有啊、什么场景？你欺负我的时候了？ 为什么？ 我本来心情很好的，结果你捏下我、踢下我，我就整个人暴躁起来。你怎么、 然后你就捏到我黑青嘛，对不对？ 两个一起 暴力相向， 两个一起黑青啊，是不是这样的？ 你这个叫情绪失控， 不是吊针、 不是情绪吊针、 我觉得 我也有一点情绪吊针， 情绪吊针啊， 对，当代年轻人很多都有， 当代年轻人啊， 对， 被人骂一定是会垮掉你的心情的吗？ 正确答案。情绪吊针指的是呢，很多年轻人啊，他们情绪转化有点太快，你这边就讲对了。 Okay. 但是多数是用在玩乐的时候、突然就玩乐到一个点，我不懂你有没有这种 moment， 你会觉得就是人生突然间好像没有什么意义，都不懂要干嘛、然后或者是觉得今天完了过，明天又要回到真实生活、突然间那一刹那突然间没有 mood 了啊、我们白话讲叫没有 mood 了啊， 对 啊，这种人就是有点情绪掉针， 都是在 有时候我玩了到一半，特别是星期六的晚上或星期日的早上、我想说明天就星期一了，你本来是一个在 party 里面要 support 很开心的， 突然间想到，然后突然间那个 mood 拉不回来啊、没有 mood 了，这个就是情绪掉针的一种。 又或者是你想到另一半出轨了， 对， 我们分手了，然后你情绪就会掉针了。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希望在玩的时候可以真的全心的投入， 是 不要突然间想到工作啊，想到不开心的事情啊，就很累。 是，所谓就是要珍惜当下的心情啊，不要被别的东西影响你的心情。 我有一个小方法，就是不要独处，你不要在 party 里面一个人。 对， 你在 party 里面要一直讲话，因为你一个人，你就会不小心想很多东西。 来了，那个脑袋。 明天要工作啦，这边没有弄好啦，那边本来要上班就很累， 是， 所以能社交就去社交。当然，这个是我的方法啦，每个人不一样啊。 OK， 今天我学到了情绪掉针， 手就可选别人。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周兴哲的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想知道 Broccoli 此时此刻在想什么吗？ 在想什么？在想等一下要吃什么，因为你每一天都问我等一下吃什么嘞，韩国餐、日本餐、 日本餐刚刚吃了，所以现在没有这个困扰。 OK， 没有这个困扰。 我想的是更加开心的事情，这个是首次的公布， 是不是 时隔两个月 Broccoli 的旧 IG 回来了。 Congratulations！ 其实我已经做好了一个完整的 reels， 只是我找不到时机 po。 Okay. OK， 来龙去脉简单来说，上个礼拜周末突然间有位粉丝传照片给我，哎 ，Broccoli， 这不是你的旧 IG 吗？因为他很早就加我了，我每天都在等。真的给他等到 忠实粉丝， 我粉丝先比我懂，我的 IG 回来了。 是我。 那我就确认一下，我的 IG 真的回来，就已经找得到，因为原本你找伟俊二十二是空了的， 对， 他真的回来了， 是看不到的， 讯息全部都有了。但现在有个状况就是，我只能在 website 或者是电脑登录我的旧 IG 伟俊二十二。 OK， 但是手机的那个 IG app 不能的，他就会讲我的 password 是错的，可是明明我的 password 都放一样的，所以这还是个疑难杂症来的。 可是也 OK 啦，你已经进步了，你拿到回那个 account 了。 对，现在只要想办法登录，我只要代表说我用电脑还是可以跟大家持续联络。那大家如果还没关注我的 IG， 我新的是 wei.jun22， 你可以先关注，或者是我旧账号呢是直接 weijunn22。像我答应了大家还有勾炫，今年李伟俊会怎样？ 会怎样？ 很努力的， 很努力的要突破，做 reels 啊，做 reels 啊，会分享很多内容，分享很多有用的 info 跟知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所以去关注我的 IG 伟俊22。 着，像现在我就要关出个好看给你。 什么好看呀？ 你如果近期有越来越喜欢 broccoli， 或觉得莹莹很可爱的话 ，OK， 我们要去你的家拜年。 来了。 感谢你 Pompena 为大家热闹呈现的勾炫玛丽全开来拜年呢，确实就让我们勾炫 MC 去你家拜年，而且请舞狮团来你家表演啊。要怎样做到怎样成为这个幸运儿呢？就是在你的 IG 上传一张你家里最满意的一面墙的照片，然后呢PO 了过后要记得 tag Nippon Pan Malaysia 还有勾炫，还要 hashtag 勾炫 Nippon Pan MyCNY 和 Nippon Pan 的色号，再用创意的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希望 MC 们来你家拜年，还有你喜欢这面墙的创意理由，就有机会成为这个幸运儿了。 是勾炫 MC 和舞狮团呢将会来到你家拜年，而且到时 Nippon Pan 呢也会送出这个500令吉的红包和300令吉的新年礼篮啊。记得把 IG 账号呢设置为 public 啊哈，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浏览勾炫的 MY， 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